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还是多雷阵雨天气，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。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。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、崩塌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夫妻三天回门，往后一瞅，哎呦，乐丢俩手拍不到一块儿，三忙。捋着大胡子，眼里看着，心里喜欢。当夫妻到了面前，给父母行完了礼，在旁边垂手站立，胡尔卡山吩咐一声：“驸马，女儿请坐。”小夫妻归坐，谈了几句家常的话，公主把话锋一转，归入正题，让爹爹母后，女儿有一事要求，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。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，说什么听什么。霍尔卡山就问丫头：“有话你只管讲来，只要爹爹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要爹爹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驸马这个人呢，好动不好静，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。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，女儿我也乐意了。爹爹，您可能允许吗？”“可这算什么呢？你们只管去散心，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，战争打得很紧，坏人到处流窜，你夫妻要多加谨慎。爹爹，要我们两个去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，是不是你也跟着，我娘也跟着，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，您老人家也散散心。”“ 赛马大会，好，说的对。”“哎呀，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，就是为国事操劳，把我身子缠住了。行行行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，咱说去就去，今儿个就起身。今儿可能早点吧，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？事先准备准备。”“ 那也好，来，叫黑尔本上殿，把御前大臣黑尔本找来了。” 这个事儿都交代给他了。出了金马城，有个地方名叫七里隘，七里隘啊，离着金马城七里地，地势宽阔还平坦，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，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子翁，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。黑尔本领旨下去准备了。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，告别胡尔卡山夫妻，回归内宫，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。你知哪发生问题？这一晚上就觉这时间特别长啊。到次日天光见亮，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，小夫妻都收拾好了，内披细甲，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，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，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，这回我就要跟你们告别了，要赶奔中原神州，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。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怎么的我跟田代彪走啊，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？爹，您恨也就白恨了，娘啊，您骂我也没办法了。他嘴里叨叨咕咕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。田代彪还直劝，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，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，那我也得带着。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。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，回驸马爷，公主，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，那都准备好了，要这就去。两个人出离内宫，到外头认邓办案，飞身上马。等来到宫门这一看，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，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，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。田代彪偷眼一看，果然是宝马呀，这个外表也好看，怎么叫火龙驹呢？浑身上下火炭红，连一根杂毛都没有，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，特别短特别短的，你要不注意，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。皮着背高有85寸，长下有丈3呢，高七寸，大皮碗刀刃脖猪签的耳朵，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，就往那一站，真有腾云驾雾之势，马有3分龙性，果然不假。田代彪一想，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，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。见过老夫妻，文武百官陪着，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，赶奔七里隘。在路上，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。田代彪一看长帽这个损样，头上戴着大尾巴帽，把那雌雄眼都给护住了，什么熊他装什么样，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。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，天天骂田代彪，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。他心里说什么，小白脸子真好心眼子，哎呀，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了，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，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，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。 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呢，把赵宝马的事忘了。正着急呢，黑尔本给送信儿来，说请他参加赛马会。长茂一听，当时就明白了，心说看见没，这里头有好戏啊！这田代彪怎么弄的？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活龙驹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长茂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，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。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，这才合在一处。他把马一提，靠近田代彪，哥两个一咬耳朵，田代彪就把这笔交给他们。长茂心里高兴，心说话，我冤枉这小白脸了，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七里地眨眼就到。等到了地点，这么一看，金顶黄罗帐、牛皮宝帐都支好了，地下都摆着毯子，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，准备丰盛的酒宴，什么品酒啊、大碗酒啊、把肉啊、马奶子，按照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。长茂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，在鼓噪声中，三王下了马，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。三王告诉：“好好的宴宴，溜一溜啊！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。”大家归坐，休息了片刻之后，公主就说：“爹爹，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“丫头，你说了算，你是总指挥，什么时候开始都行。”“爹爹，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。”“可以呀，那你就传话吧。”严陵公主站起来，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，把这小旗儿摇三摇，晃三晃，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。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，有文武百官，有宫廷侍卫，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。因为这个赛马嘛，不拘你的身份，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，优秀者还中奖。两旁边有乐队，有鼓噪手，都在这里助着威。就见公主把旗子往前一晃，炮响一声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声一响，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。长茂一边吃着一边看着，一想，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，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，可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，什么邓里藏身、单筋独立、顺风扯旗，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。咱们书不重去，赛来赛去就到了田代彪这儿。田代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了，平身站起来一抱拳：“王家千岁，王后千岁，我也高兴了，我打算也溜溜马。”“好啊，驸马好好溜一溜，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。”“是。”田代彪一想，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。他上了自己的伯龙驹，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。“王家千岁，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？” 看看他的脚力如何。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，谁敢说这个要求？也只有田代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。胡尔卡山真不错，没打分。好啊，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？来呀，千里火龙驹牵过来。有亲兵把宝马牵过，田宰彪任瞪斑斑飞身上马，冲着公主一递眼色，那意思我可走了，先行一步。想的是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微微一带丝巾，真不愧是宝马呀！苏伟乱大皮跳跑好，谁呀、啊？一摇头脑袋打响音儿，往下一大腰，跟一溜红线一样，怎么下去了？一眨眼就没影了。田代彪急急打马是赶奔雁门关。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热，手里端着马奶子，这手拿着把肉，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，人见马力，马见人力，驸马爷果然好骑术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不对劲儿，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？没影了，三王就有点怀疑。长帽一看，该我走了。来到三王的面前，哎，王爷，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，不是把道走错了，我去打个招呼，叫他一声啊，我撵撵他。一溜土线踪迹皆无，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，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，一则脚力不成，二一则跟田代彪商量好了，田代彪那宝马不能扔开，得让他骑着。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爹爹，母后，我去找找驸马爷，这个人人生地不熟，再出了点事可怎么办呢？丫头，速去速回。是，延陵公主嘴这么说，心如刀绞一般呐，心说爹娘，女儿对不起你们，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，女儿跟你们告辞了，眼泪在眼圈一转，但是别人没有发觉。他急打马的后话，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，稀溜溜吼叫一溜银线，也没影了。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，咕给助威。三王虎卡山也乐，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还不回来，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。三王的马奶子也不喝了，把肉也不啃了，站起来了。孩儿们，哟，我这怎么回事？你赶紧去看看，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？是。海尔本带着50名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。又有半个时辰，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，回三王的话，这三位是踪迹皆无。哟，这回胡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，前思后想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这里边有什么文章？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？他突然想起件事儿， 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，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，告诉他严守金马城，防范奸细。我这驸马能不能是奸细？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，脚这个事儿有点毛病，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，我一定把他们追回。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，赛马会也停止了，胡尔卡山带领几百新兵在后头是紧紧追赶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前面这仨人，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，到了个山坡底下，这才把马带住，打量王回头观看，等了半天，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眨眼到你面前了，正是雌雄眼长毛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嘛，你撵上了，哎呀，把帽他也可累死了。公主何在？你在后边，一会儿就来。二人并马等候。哎，时间不大，公主也到了。三个人凑到一起，一商量，咱们得越雁门关呢，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。拨马就走，可巧他们刚一转身，正好遇着一支骑巡，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，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，这家伙人高马大，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。这兵刃特殊，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。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，一抬头一看来仨人，赶紧把道路拦住，飞马到了近前，他一看呢，认识是公主，那两个人他不认识。罗彪把五刃锋交于单手，抱拳禀万，对面是公主吗？卑职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力，望公主见谅。银铃公主吓了一跳，她认识这个罗彪，心说要叫他识破我们就过不去了啊！闹了半天是罗将军啊，是我，你在这巡逻放哨呢？是，奉王家旨意在此巡逻。这没有外人，这是我新招的驸马，这是驸马爷的朋友。今天天高气爽，我们打算溜达溜达，把道路闪开吧。公主，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？胡说，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？我就是旨意，把大路闪开。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，不敢再坚持，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，三匹马过去了。罗彪还纳闷呢，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？这条大道是奔雁门关，这是禁区，是不准随便溜达的。三王一再有旨啊，不管任何人，禁止随便出入。可这事怎么弄的？又一想得了，早晚王爷要怪，有你姑娘在这顶着，我管得了吗？他正在这生闷气，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，能来了500-600人呢、啊、这谁？一会儿到了眼前了，正是三王胡尔卡山，混胆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。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，罗彪，你可看见公主啊？看见了，在什么地方？刚过去几个人，我看见三个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？回王爷，我本来不想放，但是公主生气了，